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幺零七点三，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是周末，还是祝大家周末愉快。好，那今天我们是一起来说一说家装家居方面的内容。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那么一位呢是来自于建材家居酒店购置啊，还有家装都能够这方面非常熟悉的行家啊，应该说是国门一号的潘雪琪，潘总您好。 你好， 好，那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摩卡美学家具的王彦国，王总你好。 你好。 那今天呢，既然是我们说这个家装家居的内容哈，一会儿呢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不妨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交流一下，好吧？ 好， 那首先呢，按照习惯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家居方面的主要内容。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了，那先看一看今天的安居快讯的第一条，说元旦期间啊，家居市场促销活动火热。元旦期间呢，我市多家家居卖场呢持续举行营销的活动，卖场内外呢变得格外的热闹，不少的品牌的促销宣传广告随处可见，丰富多样的礼品和奖品呢也装饰着各品牌的门店。那岁末促销狂欢啊，什么年末回馈啊，抱团迎新啊等等宣传的海报，在各大商场内格外的显眼。对于打算年前的添置新家，或者是为来年装修做准备的消费者来说，这无疑是有利的时间节点。那刚才呢我已经介绍了啊，今天呢我们的两位嘉宾呢实际上都是来自于呢这方面的应该说都是这方面的人士了哈。一位呢是来自于国门一号的，那应该说这里边呢有建材啊、家居啊、酒店的购置啊、什么家装的购置等等全都有哈。那现在像这样的大商场啊打的一些这样的优惠的这样的活动，如果我们的消费者看到这样的活动，您觉得是不是要去参与？ 现在的活动确实多了，商场的活动多了，商户的一些这个活动的一个这个我们的力度也大了，现在的消费者的理性呢，比较理性了，消费者也比以前呢，就是消费相对于很就是理性消费都更多了一些， 那实际上像这样的一些大回馈也好啊，什么年末的促销也好，是真实的吗？有的时候我都觉得他们是在有一些商业活动的运作在里边。 这个活动力度现在确实都是在从商户 实实在在在打折，是吧？ 对，商场都给一些实惠，给一些消费者。 好的，那我想问问这个咱们王总啊，比如说您呢是做这个家具的，那这个时候可能也会参与一些，比如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优惠活动哈，你们会真的给一些优惠吗？ 其实呢，每年呢一到元旦的时候啊，包括我们厂家也是一样，包括建材啊、家具啊，是吧？这家装啊，到年底了以后，他为了冲业绩，真正的打折啊，确确实实便宜， 所以呢，在这点来讲呢，看来还是实实在在的， 实实在在的。 所以呢，我们的消费者，无论是您打算年前添置一些新的家当，或者是为未来的装修准备的这样的一些消费者，其实在这个时候可以出手，是吧？ 是， 对的。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说八成西安的市民网上选家装。那日前的互联网家装平台发布的数据报告显示，说八成西安的市民呢接受了互联网家装的方案，其中呢已有 43.5% 的西安市民愿意接受互联网的家装， 39.7% 的市民呢是选择愿意接受，但是不能完全网上解决。只有 16.8% 的市民选择暂时无法接受，完全接受和部分接受的市民占比超过了8成。那现在很多人呢都在网上呢来选购一些家装啊，甚至是装修等等的啊。那么这些对于实体店应该说也是一个冲击吧。 这个确实是有一部分存在这样的。现在很多消费者都在网上把一些设计的一些方案呀、全案，包括网上选购的所有的产品，只能到实体店做一些选择而已。那么现在实体店的一些没有线上的这个网上的这个呢，受到很大的冲击。 所以还是有一点点这个竞争的这个概念在里头了，是吧？那其实说到家具啊，哈，我知道这个王总呢，您是经营这个家具的，那您觉得家具适合在网上订购吗？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陷阱吗？ 其实呢，现在要是在现在啊，要是让我在这个网上选购家具，我还是有点抵触的。主要一点，家具这个品质，你想同一个的这个款式，设计外观都是一样的，但是它能做出十几种这个品质来。从1000到10000都不一样。所以说我建议，要想买家具呢，还要到实体店还有网上相结合一下。有时候实体店卖的产品呢，网上确实卖的也便宜。所以说应该互相结合一下，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既能买到特别实惠的东西，然后咱们买的产品这个质量也能过关。 不能片面的追求说，哎呀，网上的东西就一定便宜哈。 对， 其实呢也不一定，一分钱一分货，好货不便宜啊。 对， 所以呢在网上你可以更多的浏览，但是你真正看上的这个东西呢，还是如果有实体店的话呢，别怕麻烦，到实体店去真正的感受一下，这样就是网上和实体店的相结合啊，这样子是比较好的。 其实现在呢，这个消费者他的消费心理不一样。有的消费者呢，他是追求他是品质。所以说呢很少在网上买。有的消费者呢，他就是我为了买家具使用而买家具。所以说就在网上买几件，然后再这个使用。所以说呢，这个追求的品质和这个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 它目的也不太一样。 对，目的不太一样。 但是像有一些大的品牌，就是说比较能够信得过的一些品牌啊，平时大家呢可能对他们都比较了解。这个情况下呢，可以看看它的网页。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 的， 就怕一些那个没有牌子砸牌子， 对， 然后呢你就单独呢看它便宜怎么样，那个就很容易受骗，因为它那个照片也好啊，它的解说也好，很有可能都是有一些夸大，甚至一些失真的 啊。对， 所以这个真的是要多加注意啊。 是， 好，另外呢，咱们再看说家居照明要记住哪些黄金的法则啊？陈先生呢，经常听朋友吐槽说新房入住以后啊，发现不少房间的灯饰呢安装的不太合理，也不太理想，照明呢也不太舒服，重新装修吧又怕麻烦，马上面临的装修新房了，想问一下家居照明专家啊，就在灯饰的选择上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内容啊？你们给大家来稍微的提点小建议，比如灯具选择上。 这个潘总应该也是刚刚装完修， 对，而且您的这个商场里面也有这个灯饰的这块内容。 这个灯具这一块来说呢，选择的时候呢，尽量还是要看一些实用性。第二个，这个效果不要太刻意去要求。其二呢，就是光感、光源啊。有些消费者呢，对一些光源不是很熟悉。那么，如果家里安的那些灯啊，光源不好了，会对一些眼睛刺激啊，包括家里的这个搭配的颜色呀，会一些变质，是吧？最终就这个灯这块来说，最好是呢，在它的一些实体店里边啊，一些样品间里边多看一看。如果说没有把握的情况之下呢，要最起码要看一些效果图一类的这些图片啊，对一些提供啊，看。 反正我认为是这选灯这个啊，因为我也装过几次家了嘛。然后我认为还是就是按着自己的风格去选。然后按着自己的这个家具颜色 款式风格， 嗯， 这都很重要，然后最好让它简洁一点，别一进家门感觉跟卖灯的似的，感觉 对， 是 不 是， 就 选的太多太复杂了， 对 对对对对， 不要为了安灯而安灯， 对对对， 因为这安灯它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实用性为先， 达到实用效果， 对 OK， 装饰性呢是这个也很重要，但是它是辅助的啊， 对 对 所以不要颠倒，这个很重要， 对， 所以经常看到这样的家装，就它弄的这个灯啊非常复杂，甚至造成了一种灯光的污染， 是 是, 是、 啊、一种灯光污染，但是最后实际上住进去的时候呢，这个它安的很多的灯都不是 用不上、 嗯、用不上啊，所以等于是浪费， 是 用不上就是浪费，所以还是实用性和装饰性的咱们相结合、 嗯、 这点很重要。另外我觉得作为灯具来讲呢，最好还是不要在网上直接订购， 嗯， 对 啊， 是的， 实体店看看、嗯、 对，一定要实体店看一看，因为网上订购的话你光看照片和解释的话呢确实有出入，另外呢像这个灯具啊，它有些你要在这个运输过程当中呢是容易啊碎啊或出问题的哈、啊嗯、你说真是出问题也很麻烦，另外有些灯具是需要后期这个要组装的、 嗯、对 啊、 嗯、专业的， 对，所以它的售后服务等等也很重要， 后期组装啊包括这配件啊、 嗯、 你后将来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你这个假如说过个三年两年呢，它有很多灯啊都是这个特定的，像灯珠啊都是特制的、 嗯， 然后您假如说要想配，你要太远了以后，您这可能是已经淘汰了，是不是、 嗯、 但是咱们在实体店这一块呢，它这个要想淘汰，我觉得比这个网上应该淘汰要慢一点， 是的 啊、 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去年的空调零售额增长超过了三成，说纵观2017年啊，家电市场的各产品售价均呈现上涨的趋势，据中移康线下月度的一个测试的数据显示，说白电产品在2017年1月到10月中的冰箱市场零售价同比是增长了 12.9%， 达到了3689元，洗衣机零售的均价同比增长了 10.4%， 达到了2732元，那空调零售的均价同比增长了 6.7%， 达到了3764，厨电方面还有数百厨啊，还有数百厨电相关的品牌先后多次呢向渠道发函，也需要涨价。这方面我想问问咱们今天的这个嘉宾潘总啊，从商场来看，像这些刚才说到的一些家电产品，是涨价涨的幅度还挺大的吗？ 有点有涨了，确实是涨 了，是涨了，什么洗衣机啊、冰箱啊、这什么空调啊，这些都有所涨价吗？ 有涨幅有， 嗯，当然各个品牌涨的幅度不一样， 幅度不一样、 啊、 是的，嗯， 其实 那它这个涨价是什么原因的涨价呢？是原材料的涨价吗？ 原材料跟生产人工的成本吧。 哦、嗯、另外现在可能已经到了一些就是原来买的这个家电产品啊需要更换的时候了， 对， 到这个时机了。 其实今年也跟这个环保啊什么的也有关系，包括我们家具也是一样、 嗯、 原来一张板可能咱们卖150块钱是吧，现在可能就得卖180， 嗯， 是不是，因为它生产这个渠道它最后它 成本增加了， 对，成本增加了，现在有很多尤其化工原料也是一样嘛，然后原来这个东西说咱们一桶油漆可能800块钱，现在可能就涨到1000， 嗯， 对不对，因为它国家有些不规范的全都取缔了， 嗯， 全都取缔了， 嗯 啊， 就是留下的相对还是说比较靠谱的、有规模的啊，正经八百的经营的这样的大的公司， 对对对。 那既然是好产品呢，它就得用好的货啊，好的这个一些原材料等等的，这样它的成本就要增高。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北京的这个疏解力度越来越加大啊、 嗯， 可能有一些组装等等都要搬得很远，这样呢，它的路途的这样的成本呢就要加大了。 对，今年这个环保、嗯。治理啊，就是对很多行业的产业链给形成一个断裂， 嗯， 形成一个断裂，所以说呢，对这个成本又增加了。明年应该是我觉得比较稳定， 嗯，因为这可能是一个短时期内的一种反应啊、慢慢上路以后可能就会好了、啊、 是， 这是一个。另外，我个人认为呢，其实大家不要把眼光总是盯在这个价钱上，有的时候你看似便宜啊，但是那个东西它肯定有可能是偷工减料的， 对 啊，或者说是不符合国家标准，甚至是不环保的东西。有的时候你相对稍微贵点呢，你买的是一个踏实啊，买的是一个环保， 这个就是同等价格比质量，同等质量比价格。 哎， 是， 嗯嗯，所以咱们买的时候呢，还得是各种条件的集中起来看， 对对对， 全面的来认定这个产品的好坏，不能只是说，哎呀，它便宜，我就要了，这个是真的是非常害人的。 是是是， 嗯，好的呢，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2017年中国的家居消费者的洞察报告哈，说从2017年数据情况来看，一线城市消费以47%占比，远高于其他城市。那总体来说呢，一线城市消费者呢是家居消费的主力人群，可见呢中高端家居的品牌主要源于消费者的强劲购买力和高品质的要求。从占比上来看，家居消费者主要为本科学历70后和80后群体，他们的占比呢高达 82%。 综合来看呢，本科学历的中青年是家居消费的主力军。哎，这点你们都有发言权的啊。 嗯， 现在买你们商品的都是这个80后啊70后啊这个中青年了哈。 对对，现在就是说这个其实这个在消费家居建材这方面分的这个挺清楚的。 嗯， 您看假如说要是拆迁的是吧，他这个就是岁数稍微大点的消费的人群就不一样了。 对， 然后也有年轻人。 嗯， 但是呢要是说商品房啊或者小两口想结婚呐、啊、是不是这个就是分的比较清楚。 嗯， 但是呢要是高端家具还是70后80后现在消费主力。 嗯，他们是追求品质的。 对对对对对。 嗯，所以呢很多的这个销售商啊商家啊都是针对于这些70后80后啊在这个人群在设计自己的家具哈、啊、人群的定位基本以他们为主，尤其是中高端的。 对， 嗯，好了，那今天的家居快讯啊安居快讯咱们就梳理到这儿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一起跟大家说一说家居啊家装啊方面的一些内容了哈、啊 嗯、 比如刚才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毛毛就说了，说到年底啊各种的这种消费啊也是非常的多，而且呢很多的品牌呢都有一些优惠的活动哈，像这些优惠活动牵扯的一些品牌也好啊一些内容也好，他们是实实在在的打折，刚才你们已经提到了，但是他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有一些品牌呢是过时了啊，或者是已经积压了库存了等等，这些东西在年底的时候要集中推出也有可能吧。 这个很有可能性，有一些大的这个厂家到年底啊，有一些这个清仓处理，一些库压的一些产品，他们做一个降价或者是优惠或者促销，收回成本，这都有可能，这个很有可能的。 嗯，其实清仓处理的话呢，它并不是质量问题哈。 对的，是的， 更多是它数量呢比较多，它降价就是促销了。 对， 嗯，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如果现在加装或者明年加装的话，有些东西我们现在就占占坑也是可以的，是吧？ 对家具来说完全可以， 嗯、 啊、 嗯， 有对建材可能就是不太现实啊。您说明年开始装修啊，今年就把这个材料备好，这个 不太现实， 不太现实。第二个呢，价格你也锁定不住啊。现在的价格，尤其是建材啊，基础建材啊，价格非常不稳定。如果是你成品的建材，成品的一些家具呢，这个价格的锁定呢，可能还好一点点。 嗯，但是现在很多人呢，有一点这个慌哈，就觉得现在会不会建材啊、家具啊等等这方面的一些牵扯上的内容呢，可能它的价格呢会在2018年要涨一些。你们觉得会吗？涨得很大吗？很多吗？ 建材家居这个尤其是装修的材料， 嗯， 肯定会涨， 肯定会涨， 肯定会涨， 一年一个价格， 是肯定会涨。 嗯， 因为现在我们北京市政府这一块对于这些家居建材卖场的规范， 嗯， 对接小商小贩的一些清退，对一些物流啊一些规范的管理， 嗯， 使得这个成本呢比以前成本上升了很多。 嗯，所以这点大家要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啊。但是呢可能会有所上涨，但是呢你买的这个产品它的这个保障性可能会更强一些啊，甚至质量上的会更好一些。 对， 对， 对， 这也是有可能的。 对，其实现在很多消费者都是提前消费的也比较多，你看我们订的单子呀，有时候我一看一下，有明年下半年交房的， 哦， 有明年开春要装修的， 哦， 还有后年这个交房的，但是现在 把这个家具建材定了，原因在哪儿？因为什么呢？现在等于是刚才咱们说了，元旦左右或者是每年都是一样，不是元旦就平时，现在包括这些促销活动啊，打折力度呀、啊、都相当大、 嗯、 是不是？他认为现在挺合适的。他因为什么？有很多现在消费者要想装修一套房，其实他就很，就说从一年前或两年前就关注这家具建材了， 嗯， 他一看这趋势是一直稍微往上上扬的，所以说现在也知道咱们家里这个户型啊，包括摆放的东西啊，是不是多大的呀，所以说他就提前就把东西定了， 嗯， 到那时候他认为能省钱。其实呢他这么做确实也有道理， 也有道理、啊、 也有道理。 但如果现在定的话，是不是就按现在这个价格了？ 对呀、 啊啊、 你折扣锁定了，你现在你就到那个时候说涨到什么程度，咱也给人涨不了钱了。 嗯 啊， 这那比如说一年以后，那个时候价格你已经涨上去了，但是他现在就定，那对他来讲还是比较合算的。 对，我们现在啊，现在销售我们都是有一个限价，假如就说时间嘛， 嗯， 就是假如说您今年定了，说您明年要，是不是？我们要跟公司申请，说明年这个价格咱们能不能，是不是能做出来？还是咱们现在就给生产？ 嗯， 哎、假如说给写一个时间段。说您要说后年要或大后年要，我们这可能这价格就没什么保证了。 嗯， 在河南就要给他写明白了。 对、嗯、 因为时间太长了。 对，这一定要写清楚。 咱们这个平时的这就说这普普通通家里还好点，你要红木的一年一个价格，那可不是说一千两千的事儿。 是的，是的、啊、嗯。另外还有一点在这里，我觉得你们两位是不是应该提醒您大家一下，当然一些正规的品牌啊，一些大品牌它不会怎么样，但有些东西你那么早定的话，万一厂家跑路的话，这也麻烦啊。前些时候我就看有这样的安琪快讯，就钱都交了，最后完了以后呢，这个厂家跑路了，尤其现在这样的事情还挺多的。 是的，这个就要提醒消费者呢、嗯、还是去一些选择一些珍贵的商场。 嗯 啊，完了 哎，大商场， 嗯， 还是好一点。 嗯，珍贵的商场有一些珍贵的一些票据啊，就你买所有的产品啊，都有相应的收银的商场的啊一些收据啊发票啊，啊最好是到一些大商场、啊 嗯、 小的一些街边店呀、啊，或者是一些活动力诱惑力比较大的那些，看到表面就是一种陷阱的，那非要还要去找一些便宜，那有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 上当受骗哈。 对，有这样的现象、啊 嗯、所以呢光顾价格的话，最后真的是这个占了小便宜吃了大亏啊。所以刚才您提到就说一定要到正规的大的这个商场来购买来消费啊，这点很重要。 很重要。 那其实说到正规的大的商场去消费的话，它怎么能够得到一个保障呢？就是说比如说啊，我想问问潘总，您经营了一个大的商场，您在选择客户啊，或者选择经营商到您商场里来经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们是要严格把关的吧？是不是要筛选的？ 是的，我们对厂家的进驻的这个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把关的。 嗯， 从他的公司的一些资质啊、执照、法人，包括一些收权书，包括一些产品的一些质检报告，还有相应的质保金。那就是我们，也就是说，消费者在我们商场啊买了东西，产生一些纠纷，那么我们商场是提前可以是先行赔付的， 嗯， 这样的话也就是保障了消费者的权益， 嗯，那么也就是说双保险是吧？ 是， 如果是消费者呢出现了一些这个跟商家出现纠纷，一个是他们之间要互相解决，而且呢商场也要参与是吧？万一比如说这里边的品牌商他们出现什么问题，那作为这个在这个商场经营的这个商场也要有一些措施承担一些责任啊。 是的， 所以咱们提倡大家到一些正规的啊有谱的这样的一些商超啊去购买去消费啊，这样是比较稳妥的。 对，是的，嗯。 好的，那这样，如果大家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关于安居啊、家装啊、家居啊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号啊，就是在手机订号当中搜索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来进行交流啊。另外呢，我们楼上好声音呢也给大家一个福利啊，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经常会提到的关于房产方面法律纠纷的问题，但是我们只是每周六一天来给大家解决这方面的内容。可能有些朋友呢还觉得这个不够满足，那没关系，您呢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上写上您的电话号码和您的这个姓名，或者写一个法律咨询，或者写一个法律都可以。然后呢，我们会 让有关的工作人员给您做解答，当然这是免费公益性的啊。因为呢，您要在底下找律师的话，说句真心话，他们要收律师费的啊。而且房产纠纷这方面，如果出现了问题，那可就是挺麻烦的问题啊。所以呢，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您呢就写上您的电话号码或姓名，我们会有专门的律师以免费和公益性的这种性质为您来解决。这也是我们楼上好声音为您送上的一个福利大礼包啊。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在问说，这个时间段是不是不适合开工装修啊？有些什么样的弊端吗？嗯，来，这你们来回答一下。 其实呢，现在就这个阶段啊，这也要过到年关了，装修呢确实不太适合了。原因在哪儿呢？咱们装修这个事儿啊，是现在对老百姓来说是个大事儿。 嗯， 也要到年底了，应该准备过年是吧？这些相关的这些事儿了。但是呢，这个装修，您假如说现在说定点原材料、定点家具，先把这些原材料定了可以。但是现在要开工，确实不太现实了，因为开工有很多原材料也到不了位，也是耽误工。有很多的这个业主装修能达到一年多，租房租的一年多装一套房，有的达到四五个月。原因在哪呢？就是因为他的时间没安排好，没合理的安排，所以说造成拖延这么长时间。还有跟装饰公司签这合同，时间没写的那么太清楚。 那您觉得这个时候再开始装修的话呢，不是一个最好的时机是吧？ 对，不能开工了、应该是把所有的说这个装饰公司呀。都装找好了，明年开春再开工，应该是比较好的。 对，另外有些人呢，可能现在正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时候咱们也应该注意啊。比如说你的装修队的这个人员，他们是不是要回家等等的？ 对 对， 这个时候咱们要注意些什么？ 是，其实呢，这个你看到年底了以后吧，就说这个包括反正别的行业咱们不太了解啊，包括家具建材呀。这个装饰公司啊，这些员工都是提前应该差不多一个月放假，都是提前一个月放假，是吧？放到你们那儿应该也是吧？所以说呢，到年底了，装修呢，我觉得啊，这个人心一慌，这干出这活应该就跟平时应该是也是不一样。 对， 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还是。是赶到这个员工呢心平气和的时候，咱们装这个房干这活，我觉得更踏实一点。 所以这都是实话啊，这个也不能说人家呢就心不在焉。 对 对, 对, 对。 但是呢，马上到春节了，人可能要回家，这种心情咱们是可以理解的。 对对对， 就是活儿可能或多或少就没有那个时候平时那么认真了。 而且呢，他很多装饰公司现在就说到年底了，很多的工地都要完工。所以说干出这活来，肯定我觉得跟平时也不一样。 所以呢，在这里也。是提醒我们 赶工嘛， 赶工啊，听众朋友要注意啊，这个时候呢不要催他们啊， 对对对， 也不要催他们、就是在阶段性的进行一个收尾， 是 啊，比如你干到什么程度了，先进行一个收尾，然后呢跟这个工长啊什么商量好，就是过年以后什么时候再回来再做， 对， 这个搭呢一定要给他这个说好， 对对对， 啊，这点很重要， 是 否则的话呢，你现在着急，活呢也不怎么好，最后弄得半半拉的也很麻烦， 对对是 啊，所以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啊。另外呢，有些朋友呢，反正问了很多的问题，咱们下半段的时候呢，再跟大家来一的进行交流啊。当然了，如果大家关于家装啊、家居啊这些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呢，都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呢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呢问一些问题跟嘉宾共同的交流。另外如果您有些什么法律问题的话呢，您也可以把电话号码和您的姓名写上来，我们会有律师为您公益免费的进行解答，关于家居也好哈，或者说房地产也好，这方面的纠纷的话题的。好了，那下面呢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那么在挑选家装的这个同时呢，首先第一个定好自己的风格啊，定好自己想要的所想要的最终的效果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把自己的成本的核算一算，也就是说我们自己想花多少钱做多少事情，这个呢一定要先选择好了以后再去找相应的设施公司装饰公司做一些方案做一些选择。 嗯，那实际上北京的装饰装修公司真的是非常多哈。 嗯， 高中低档的都有。 是的。 那要根据自己装修的这个档次啊、风格啊等等的哈，甚至预算等等，统一来想一想找什么样的更合适哈。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嘛，在找装饰公司的时候呢，有点发懵，就是不知道怎么来寻找，总是怕呢被坑哈，这也是一种心理。 其实呢这方面呢确实有很多消费者对这方面有点顾虑啊。 嗯， 因为什么呢，有很多朋友装完修以后说答应可能三个月装修完的哈，是可能半年，可能是半年装修完了。 嗯， 这样情况下呢，就是这个消费者心里特别的不舒服， 或者说钱也是这样。 对，钱也是 是预算， 预算 最后 是 10万块钱， 可能15万，是不是？ 嗯嗯， 装修这个东西呢，应该提前呢跟设计是装修公司包括设计师提前沟通，我的预算应该是能达到多少？我想要一个什么风格？ 嗯， 哎，这一块来讲呢，应该跟他提前沟通，沟通完了以后呢，这个设计师包括这个装饰公司就给你做出相应的这一个方案， 一个预算 的，对，一个预算方案。 嗯， 这样情况下呢，比较跟咱们想的啊，就是不会太离谱了。 嗯嗯， 不会太离谱。 另外，现在市面上各种装饰公司非常多哈，比如说有一些高大上的啊，经常做广告的哈，那些大的装饰公司，这是一类。另外，可能有一类的，就是说像你们这种大卖场里边，可能也有一些装饰公司的门店在那里边哈。 有， 这也有。另外还有一些就是像工厂俱乐部似的，像这类的哈，就只是有一个装修队啊。嗯，反正都有。那我们在选择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是无从啊，就是入手。有的时候，嗯， 其实主持人刚提到工厂俱乐部啊， 嗯， 这个也倒不是一定的全部否掉它啊， 嗯， 如果自己对一个装修所要的东西啊，或者自己对装修过房，或者是别人家装修他参照物有已经有了， 嗯嗯， 那么自己可以找一些工厂类似这样靠谱一点的， 嗯 啊，这样的话也在成本上有属于节约吧， 就只是一个施工队而已。 对，没错。 嗯， 嗯，但是也有这样的情况哈，就是说你找的是一个大公司，而且是非常有名有品牌的，但是其实最后落在还是施工队给你来施工，但是这个施工队呢可能跟这个公司之间的关系呢可能只是一个挂靠，他平时是不养施工队的，所以他现在打的是他公司的那个品牌，最后施工的还是施工队，有的时候施工队的质量呢也并不怎么样，您怎么看？ 这个话怎么讲？这个大公司，也有类似刚才您主持人所说的这样的， 嗯， 他们自己呢也不养一些工人， 嗯嗯， 也只是养一些我们叫职业经理人， 嗯 啊，或者是工厂的负责人， 嗯， 或者是负责这个装修的这个具体的一些工人项目的一些人， 嗯， 他们都是一些承包制啊。那么这个里边存在有一些啊，如果说大品牌，他们是有一些流程， 嗯， 有一些清单啊，有一些验收的机制。有一些这个质检，有些报告，这个相对可能会好一些。那么有一些存在啊，有一些找一个公司啊挂靠一下，找一个工长来负责，这个相当于来说还是跟工长俱乐部装修装饰有点差不太多吧。 嗯，不管怎么样，它又多了一层保障哈， 那 因为它有公司在这给你这个签约呀，啊，等等的哈， 的， 所以它公司对它还是有一定的管理的哈。这个流程上呢就多了一道手续，它不像这个工厂俱乐部只是一个这个装修队啊。所以呢看情况了，像一些大的公司它的价钱可能也要相对高一些， 相对高一点。 嗯，但是相对高的话呢，看看你衡量一下利弊，有的时候真是一些大公司的话呢，它可能相对更加的放心一些。 其实这个找大公司装修还是稍微这个踏实一点， 踏实一点， 然后呢它这个工序啊还有它的管理模式完全是不一样的。 嗯， 您看有时候咱们在这个小区刚交房吧，然后有很多装饰公司去，可能你都不知道他办公地点在哪儿， 对， 从来没听说过他的名字， 就是揽活去的， 对，揽活去的。你像这种装饰公司， 只能说您天天盯着他才能把你这活干好、 嗯、 可能甚至他这工人的技术达不到，管理模式达不到、 嗯、 他也怎么着也干不好，干不出那好活来、 嗯、 是不是、 嗯、 但是你要是说真正大公司呢，人家管理模式真正能上去了是吧，干什么活有什么人、 嗯、 对不对，这种情况下就能把这活干好了是不是、 嗯、 监管力度强嘛、 嗯、 啊，所以说呢我认为还是找大公司，但是找大公司的前提之下呢，说有时候这工期啊确实把这个业主拖得够呛，有的啊，因为什么呢、 嗯、 公司他这个流程太多嘛， 嗯， 活太多嘛， 嗯， 然后所以说呢流程也多，所以说这个工期就延期了嘛， 所以事先一定要把这个合同啊都签好。 对、 啊、 曾经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就是一个客户吧、 嗯、 然后等于是他们家装修装了一年半， 嗯， 当时预计是六个月装修完，但是一年半装修完了以后租房就租了一年多啊，租房租了一年多，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当时签装修合同时候没把时间彻底给写清楚， 嗯， 嗯 啊所造成的。 对，所以说咱们丑话说在前面啊，把这一切东西都落实在你的这个合同当中，万一出什么事情咱们有每一条的这种协定啊在那边做保障的。 对，还有增项是不， 对， 你看有很多装修公司为什么后期有很多增项，说你签的合同可能十万最后达到十二万十三万，对不对，这个就是呢前期咱们要想装修一套房子没事上邻居家是不是，上别人家看看人家都怎么装修的、 嗯、 然后都有什么增项跟人多了解、 嗯、 是不是，这些东西咱们应该把它提前跟装饰公司都谈好了、 嗯、 是吧，到那时候您心里可能舒服点、 嗯、 要不然你看这个东西加两万那个东西加一万是吧，到那时候咱们觉得心里不舒服，但是这些费用实实在在存在了，那时候不交还不行，咱们这活就干不了、 嗯、 就必须得干这活。 对 啊， 所以这事情呢真的也要特别的重视啊。另外还有一点，现在市面上更多的是那种菜单式的啊，就给你呢，你跟他装修完了以后他给你一个好像一个 清单 一个清单他都给你弄好了、 嗯、 然后呢如果你要是用这个的话呢他有一个总的一个钱数啊， 菜包 啊都包括什么东 西、啊、包括什么什么，然后你就可以 一亩多少钱一平米、啊、 对对对，一米多少钱，最后呢好像是多少钱就可以全给你包了啊，你就可以不用怎么管了哈，像类似于这样的我们是否能够相信呢， 像这种东西呢就是也是里边就存在 一些猫腻吧， 就是增项的问题、 嗯、 有很多东西其实呢它可能是899是吧699、 嗯、 但是有很多你没想到的东西到那时候这个等于是发现了，那咱就得收费， 对， 或者是你要做这个东西你就得收费、 嗯、 对不对， 或者说呢按照他那个菜谱走的话啊，那个单子走的话呢可能你不喜欢，你要求换品牌也好，换花色也好，换什么也好，那这个时候可能 都要加钱 的， 都要加钱、 嗯、如果按照他那个走的话呢， 对， 我估计可能50%的人都是不喜欢的， 所以我认为现在装修成本确实增加了， 确实增加了、嗯，所以在这点上就是大家呢一定要不要怕麻烦，因为装修本身就是一个麻烦事儿， 对 啊， 对， 也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事情， 是的， 既然是自己的家嘛，咱们装修就是为了能够享受它带来的这种幸福指数， 是是， 那在这之前我们肯定要付出一些，你想这个撒手什么都不管，最后呢一个漂亮的家就呈现了，这个不大可能， 也不太靠谱 啊，你不付出怎么可能有收获呢， 对对对， 在这当中肯定你什么都不管，那就很多的麻烦就会找上来了， 对 啊，最后你傻眼了就麻烦了啊，所以刚才也提到很多装修当中我们要注意的哈，另外现在呢就是在装修的时候呢有这么一种现象哈，就很多人呢是先买家具，买完家具以后根据家具的风格呀款式啊色彩啊，然后呢再去定装修，哎，这个好像现在还真有这样的做法啊， 有， 嗯， 这个现在普遍现象还挺多， 嗯， 这种呢就是对家里边的装修之前买家具呢先锁定家里的风格， 嗯， 把家具买完以后倒着来，再把家里的装修所要的材质颜色包括我们的风格，这样的话等于就是家里边你搬进去以后是你所想要的，但你要先装修再去采购家具呢，这里边以后可能会有一些 尺寸上的出入啊等等， 很多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嗯、 或者颜色呀风格呀、 嗯、 搭配起来可能是差异一点点，如果先把家具买完以后呢，你按这个样再去做一些家装的一些要求啊，包括颜色风格刚才我所说的啊、 嗯、 那就完全就不一样了、 嗯、 也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就是所要的效果吧， 嗯，当然这个呢就是根据你个人的情况哈，有人呢就特别注重这种装饰的效果哈，装饰的效果那家具啊等等这些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因此呢在 事先他把这个家具啊定好，然后根据家具的这个尺寸、款式啊、风格等等，再进行装修的设计，这也不妨是一个技巧啊。 这个非常完美了， 非常完美哈。 对， 但有些人呢，就是说先装修，装修完了以后，根据我装修的这个风格，我再挑选家具，那也未尝不可 啊。对 啊，这是两种做法，都没事儿啊。您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当然，现在很多年轻人呢，都是先来定家具，然后再定装修，这也挺有意思哈。 现在就是要求越来越高了嘛，对这生活品质。 嗯， 然后假如说您选完这个家具，然后风格你再去装修，你按照这个家具风格装修完了以后，这个软装也是按照这个风格去搭配去，那肯定是效果不一样的。您在商场里看到什么样，摆在您家几乎没有什么误差。 嗯，所以这也是轻装修重装饰的一种体现了。 对， 但是在这儿呢，我想问问咱们这个王总哈，因为您是做家具搞家具的，就是选购家具呢有些什么样的讲究？为什么有些家具啊，比如说在展厅的时候咱们看着特别漂亮，但是摆到了自己家里呢好像就没有那样的一个效果了。 其实呢有很多消费者啊也跟我反映过这些问题，然后说那个以前我买家具，我装修一套房的时候，我看他们家那家具特别漂亮，为什么摆到我们家就不是那么回事啊。其实这里存在几点，就是当时他选家具的时候，第一呢他没考虑，他说他这个产品啊摆在他们家里尺寸大小风格合适不合适，他只是看了单件产品非常漂亮，但是他跟他们家的这个风格搭不搭呀，没想到刚才咱们就说的这一点了，就是说先看家具后装修，这个是非常完美的。 嗯 啊，非常完美的。像他这个呢就是先装修了没看家具，但是呢看着家具漂亮，他觉得他喜欢，但是不见得能跟他们家里这个风格能搭得上。还有一点就是现在一般的商场里装修特别的漂亮， 嗯， 也特别到位， 嗯， 但咱们家里的装修风格呢肯定跟人家那个没法比， 对， 没法比， 是有落差的， 对，有误差的， 嗯， 但是摆在家里肯定是效果也是相对来说有点误差， 对，甚至灯光什么都不一样， 对，都是不一样。你看我们这个像商场里摆这个家具，用这灯光什么3000K，就是色温呐、啊 嗯， 色温3000K、5000K，这都有讲究的，但是到咱们家里以后就没什么讲究了，只是我喜欢这灯，我喜欢这光源，是不是？我就买到家里去了，但是照出咱们这家具的效果，肯定跟我们商场里那个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配这家具完了以后，咱们再买这个灯是最好的。然后呢，也可以跟这个卖家具的商家沟通一下，我们家应该买色温多大的，是不是这个灯？哎，然后买什么颜色的光源？这样情况下，你搭配起来就整体就特别好了嘛。 所以真是讲究哈。 对， 因为呢，就像这个舞台一样哈，舞台的这个灯光啊等等的是非常重要的。你光有这个一些实物的布景，你这个灯光跟不上，等于就一点效果都出不来的。 是， 真是这样。 因为我们家具那个卖场里的都是专业的灯光。 嗯。 第二个，它的灯光的不惜是成本，它为了追求它的效果。其次呢，就是我们展厅的装修的风格、成本的。你在家里边装修一个客厅或者装修一个卧室，可能成本很低的很，但是在一个家具这个展商里边的这个他的商场的装修，他是不惜其成本的，他怎么好看，怎么档次，怎么能体现他的产品。 嗯。 其次呢，还有第三个就是他的空间感。 对。 你在家里边，他怎么着，他也没有在一个卖场是为产品而设计。 嗯。 我们家是有了家，再去有产品来设计，而是我们展厅的装修都是先有空间感，先设计，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衬托这个家具，所以这一块呢，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嗯， 第四个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些软装啊、配饰， 对， 在我们专业的家居卖场里边，都把这个产品衬托的绝对是非常漂亮、超值，甚至于这个产品已经把饰品就跟一个女人漂亮女人一样，你把化卸完妆以后一看又变一个人。我们在家居这个专业卖场里也是一样，如果说你把这个家居裸裸的放这一放，没有饰品没有灯光，它也这个家具也不是很好看。还就是主要的确实是这个几点吧，一个空间啊，一个展厅的风格，还有灯光，还有我们的软装配饰这一块非常重要的。 是的， 这个软装的配饰啊，这点我印象特别深刻。比如说你看这个，你买楼房的时候，你到他那个样板间去哈、啊， 对， 觉得这个啊，又真漂亮等等。但是你装修完了房子以后，即便是精装修哈、啊，跟他那差不多，但你觉得怎么落差那么大呀？实际上一个是尺寸的问题啊，灯光啊等等的哈、啊，这些都有不同。另外呢，它的软装的装饰它特别讲究， 特别讲究 啊，小到一个水杯等等的颜色、什么材质，它都会精心考虑的，它不惜成本的， 是 最后配出来整体看，哦，那么高档，那么有品位， 那么好看， 那么好看。但是你家里边就不可能做到那一点，所以出来的情况跟它比就实际上是有落差的。 对啊，咱们家以这个实用性为主嘛， 对， 是吧？有些东西他在那摆着，那些东西可能咱们搁在家里就不太实用了。 嗯嗯嗯，其实我家里就有一个例子嘛，就是最初看上一个沙发特别好，然后后来呢就买了，买完以后放在家里边，其实那个沙发的尺寸太大了， 嗯， 太大里边就是那个搁进屋的里边就像一个卖家具的一个地方了，所以根本没有家的感觉，就感觉它整个尺寸是不对的， 就空间感、 空间感就没弄对。 所以有些商户啊，这个都会想出一些办法啊，包括一些售楼也一样。其实您看到很多的一些售楼处的样板间， 嗯 啊，摆个家具也好，就说你在一个样板间里去看，就是你到他那卧室去看，他的一般的就是空间感非常好。为什么呢？他有些家具就没摆，衣柜，他就一般您去样板间里看，就看一张床， 对， 床头柜， 对， 这个空房间很大， 嗯， 其实你到家里去实用的时候，怎么可能没有衣柜？ 是啊，你东西放哪儿啊？ 还有现在很多的一些。这个开发商啊，把一些样板间做一些尺寸，做一些善意的啊，打比方说这个您刚才所说的一些商住两样房，那个房顶平时我可能说两米四米五的房啊，可能装修以后两米一二，他可能不做两米一二，他做两米三， 嗯， 他就高那边顶点，感觉完全不一样， 嗯， 所以就说也就是说您看的实用的到您家的。干看样子的差异还是有一点点。 是的，千万不要被你看到的这个花里胡哨的东西所误导哈。 是的， 你自己呢还是要心里留个也有个数啊， 留点余地 啊，留点余地啊。另外呢，有些朋友特别逗啊，说那么在购买一些家居产品的时候或者建材的时候啊，面对很多的促销活动，刚才咱们提到了啊，很多的促销活动，我们应该怎么选择产品？对于这种促销产品啊， 其实促销产品来说，这个我认为就还是最好的是根据自己的啊风格所需求。 嗯， 我要吐的一个槽呢，就是促销活动不怕商场、商户、工厂怎么去做，只要我们消费者保证一点点，就是不管他是什么时候搞促销活动，搞多大的活动，搞多大诱惑力的活动，希望让商户呢给您签一个保价协议。这样的话呢，您的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要签一个有保证的这样的一个协议， 对， 是吧？ 他说是给您优惠了，他说给您打几折了，他说给您赠什么东西了，对不对？他们都说，哎，一般的商家搞活动，商场搞活动，他没有诱惑力，没有噱头，可能没有构造一定的就是吸引力，但是为了让他有吸引力。如果说是我们想打几折，平时我们打八折，这次搞活动我们打一个七折，但是我们可以说一个全年保价底价，那你把这个底价让他给您签个协议，我一年以后你说保价那就签一年 啊， 我不要签两年签三年，在一年之内你买，如果说这次活动是一年之内的底价，你不能保障三年以后，这谁也不能说啊。如果说他能保证是一年这次活动确实是底价，那么我们又看到自己心爱的我可以喜欢的产品，家里能实用可以用得上的产品，那我完全可以购买的。 反正我购买东西啊，我有一个心理因素哈，我一般都不问他原价是多少啊。有时候你说你原价啊，我就看你标价是多少。有时候他老说啊，我这打多少折多少折，我原价是多少，我不管你原价，一说到可能一两万的东西，最后你两千就能卖给我哈、那个他漫天要价。主要是看他这个标价，这是一个。另外呢，我还有一小技巧，就是说，假如我看这个东西啊。我先看他原来没有打折之前在商场里的价格到底是多少，这我心里有数。然后真正的时候我去看，哦，他说我打折了，那我就会跟你原来的价格相比是不是真的打折了。 对， 但有些人呢，对，有些人根本不知道他原价是多少，然后就说打五折，哎呦，打五折，打了一半就去买了啊。所以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是容易会受骗的。 还有些东西就是说像咱们这个包括窗帘，还有门，是吧？这些东西都是，还有橱柜， 这些东西都是到咱们家里，或者是有些东西到咱们家里去加工去，或者后期有些东西要产生费用的。 嗯， 你看窗帘是个主体吧， 嗯， 但是要想把这窗帘挂在窗户上，是不是有很多的穗儿啊， 对， 带呀， 嗯， 钩啊，杆儿啊，是不是？其实有很多窗帘卖的是很便宜，我可能卖你5块钱一米。 嗯， 但是这些 其他辅料可真是很贵， 这些其他辅材就卖得很贵了，是不是？ 嗯， 所以说呢，这个就说打折，其实点不是，其实点不在这个窗帘上， 嗯， 有多少钱卖给你多少钱，其实。咱们消费者一定要关注那些附件的东西，是不是？ 嗯， 到底给咱们多少钱？综合起来是多少钱？所以说这细节很重要。 嗯， 有些消费者为什么买了3-4回窗帘，可能买了3-5回窗帘，没把这窗帘买回家去？ 嗯， 就是因为当时打折的时候他没了解太细致。 哎， 这东西到底都有什么东西才能把这窗帘组合到一起，才能挂在窗户上？ 嗯， 对不对？上店里一算，哎呦，不对呀。 嗯， 说当时你说5块或者10块， 我就面对过这样的情况。 我30我都没把这窗帘挂在窗户上。 是的， 我就觉得有点这个心里不舒服了。 嗯， 所以说这时候我就想着退单吧，这单子我还是不要了。 对， 其实，在打折当中，咱们必须要理性，要认真的、理性的把这个折扣或者当时促销的这个细节一定要了解透了。 嗯， 您才能踏踏实实把这个不耽误时间。咱们才能把这东西买回家。 对，所以刚才您举这个窗帘例子特别好，因为它是一个一套的东西，一个组合东西完成这个窗帘，不仅仅只是一个布， 是 啊，这个布其实很便宜，但是你加起来其他那个东西以后，我有一次也是这样的，我每次去全加完以后，好一个窗帘都上千啊什么的，这样的很，其实我想弄一个简单的一个窗帘就完了，我一看那布呢其实很便宜，但是这些辅料全加上以后就很贵。 是 啊， 咱也不能说这商家说奸诈，这原因在哪？确实这些辅料产生费用了。其实你前期你要说把它了解， 嗯， 透了以后，你心里是吧就舒服了。但是你要不了解这些，你就奔着这5块钱去买这窗帘去了，你可能就觉得心里不舒服了， 嗯， 是不是？有很多，包括这橱柜也是一样啊。这5金件其实甚至比这橱柜还贵呢， 嗯， 对不对？所以说这些东西咱们都得要把它了解透了， 嗯， 以后您去说这个在当天活动，您再到店里去，这时候。您就心里就平衡多了， 嗯， 然后你可以做一个对比。 嗯，所以您这例子也说明，就是说装修啊，它还是有技术含量的。 技术含量， 您在装修之前呢，要多去市场观察啊，有一些东西的话，要有一些经验和知识上的积累，这样才能够保证啊，在装修过程中呢不会受骗哈。有些呢就想大撒把什么都不管，让他们去做，那这个当中陷阱就非常多。所以呢，为了让自己能够心明眼亮的哈，对待这个装修不受骗，您也应该呢多学一些，多积累一些这方面的经验和知识啊。好的，那非常感谢呢来自于国门一号的咱们的潘雪琪潘总啊，也感谢来自于摩卡美学家具的王彦国王总啊，感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那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 提到新疆阿克苏，那可是一个好地方，一天12小时的日照时间，昼夜近20度的温差，还有天山雪水的滋润，据说和昆仑山矿泉水是同一个水源地。 哇！ 所以那里的红枣个头大，皮薄，核小，肉厚，口感好，营养更加丰富。那今天栏目组直接和厂家联系，带来的可是新疆阿克苏的大红枣，每袋是500克，一斤装的，市面上是98元，5袋就是490元。本档活动凡是打进了40071061084007106108，花199块钱就可以直接订购5袋了。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之前呢有朋友订购的，说没想到阿克苏大红枣这么好吃， 嗯， 一口气吃了半包。今天呢听到199块钱可以订购到1箱5袋，这个价格到位，又来订购了。还有听众直言说多吃红枣脸蛋红扑扑的，而且呢天然食材更安全，反正啊才30多块钱一斤，现在超市里头普普通通的枣子也得这个价格了，39元一斤的阿克苏大枣很划算。 确实红枣自古以来就被列为了五果之一。